毫无守则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 第430章，我啊俾嗰条友丙咗一餐，痛啊自唔使讲噶啦。但系咧，佢系冇打要害啊，所以我依阵时神志好清晰嘅。呢、这个地方应该就好偏僻，外边啊听唔到有啲咩车声，只有一啲虫叫。喺房间入边就系嗰三只嘢打啤嘅声音。间中仲夹杂住嗰啲咁嘅谩骂同埋数钱嘅声，我啊试住咁挣扎咗一下，因为绑得太实，根本上就挣脱唔出嚟。擦微博嘅嗰条友咧就留意到我嘅举动，但系咧就知道我根本上嘅挣脱唔喐嘅，只系一味咁笑咗一声之后，就继续喺度睇佢嘅手机啦。约莫半个几钟头之后，嗰、那个喺度擦手机嘅咧就将个手机收翻好。就行向我，指一指手腕上边嘅手表讲： 嗱，而家一点啦，开始做嘢啊！因为啊，你自己拣一个啦。 佢示意住嗰一堆咁嘅刑具，我讲：能唔能够一个都唔拣啊？佢啊笑咗一笑，呸咁一声讲： 你唔拣，咁啊等老子嚟帮你拣啊！如果系遇到咗其他，老子啊真系冇咁好心啊！不过你都好彩，你做低嘅嗰条友啱啱就系我嘅死对头，死咗就好啊！咁我啊尽量等你少食啲苦头啦。 我担嗰个头啊睇咗佢一眼，心里边就不由得啊有一个谂法。于是我讲：，我当时杀咗佢，亦都系侥幸。佢啊系个机关手，唔知道你又有咩本事呢？佢啊面露出不屑讲。 咩机关手啊？不过系一个三流嘅货色嘅啫。我哋李老板手下边啊大把叻人啊，佢啊不过系一个喺度啊呃饭食嘅人啊。 李老板，原来头先嗰个肥仔姓李嘅。我个脑里边就回忆咗一圈，但系啊真系唔知道深圳喺赌斗界入边咩时候出咗呢一号咁嘅人物。不过嗰个人讲完之后，领会咗我可能系想套佢话啦，跟住佢又拍一拍我块面讲：， 嘿，你啊唔好嘥力气啊，落咗喺李老板嘅手入边，你呢一世啊算系玩完啦。我话咧，钱就冇命重要，你啊趁早将啲嘢嘅下落交出嚟，向李老板啊服一个愿，咁件事啊过去啊。 我睇咗佢一眼讲。我是杀咗佢手下边嘅人㗎喎，呢件事係可以咁过去。佢係切音笑咗一声讲： 我哋呢一行啊出咗事梗係唔敢去搵上边嘅。唉，生死自己埋单，死过啲人算唔得乜嘢啊。靓仔，你都係太乱啦。 我心里边冷笑，心諗你阿爷我喺度斩粽子嘅时候，你仲喺度刷紧微博啫，仲同我喺度扮内行。不过咧，我面上啊装出咗迟疑嘅神色，讲：吓，佢哋真系唔会杀咗我啊嘛？呢、这个人见到我有松口嘅迹象啦，佢又讲： 你老板呢做嘅系大生意嘅人，我哋呢啲咁嘅小人物，人哋根本上就唔摆喺个眼入边，亦都冇咩机会去同你记仇。所以你放心啊，我敢打保票，只要你老老实实配合，绝对唔会出咩大事嘅。 我讲，咁系咪只要交出嗰套衫就得嘅咧？眼前呢个人啊，岌下头，面露出兴奋嘅样，睇个样好似觉得自己就快立功啦。于是我顺势啊讲，今晚黑咁仲使唔使用刑呢？佢啊迟疑咗一下。捻咗呢个拳头讲， 规矩就唔能够坏嘅。不过喺嗰个咁嘅锤仔之内嘅，我就唔用啦，保证系唔会伤筋动骨咁就得啦啩。 我就岌咗岌头，心谂能够拖得一阵就一阵啦，拖到天光再同嗰个咁嘅肥仔周旋，谂办法逃出去都未迟啊。见到我答应， 嗰、那个人啊高兴咁哈哈哈大笑讲： 哈哈哈，兄弟们，我哋几个今晚啊要立功啊，帮李老板搞到嗰件嘢，好处啊真系唔少嘅。 打屁嗰几个人啊即刻企晒起身，喺度赞我啊识捞。喺呢个年头，越系嘴硬骨头硬嘅人，死得嘅越快。其中一个人啊摸咗个头讲。 嘿嘿，嗰啲古人咪讲嘅咩？柔弱胜刚强啊嘛，适应时代而变啊，好嘢！对你一种咁嘅觉悟，今晚啊，我哋几个就放水啦。 呢几条友为咗交差，又将我丙咗一餐，但系咧同样都冇打要害，只不过睇起上嚟啊惨啦。不过咧，即使冇动用刑。系咁一轮一轮咁打落嚟，我而家觉得只眼都肿晒，视线有啲模糊，头晕脑胀，隐约之间啊听到嗰几个人喺度商量咁讲：，睇嚟打得都差唔多啦，交差就得啦。啊，好啊，去瞓觉啊。跟住就冇咗声息啦。我勉强咁擘大只眼一睇，四个人啊已经唔见咗，可能系上咗楼上瞓觉。我咁先松咗啖气。心知道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如果我真系同佢哋喺度撑落去嘅话，我自己呢一双手脚可能都保唔住啊！常言有道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冇柴烧。如果人废咗，以后仲点报仇啊？呢一种咁嘅事，我系唔会做嘅。直到呢四个人一走，我啊真系彻底咁眯埋双眼。但系呢，由于企住咁绑住，所以根本上就唔能够完全瞓着，成个过程都处于一种半梦半醒嘅状态，孭住呢一身咁嘅疼痛就挨到咗第二日。嗰、那个肥仔呢，一路到到中午先过嚟，可能嗰四个人已经将啲情况同佢讲咗啦。佢咁样样一嚟呢，就问我嗰啲嘢摆咗喺边，咁啊梗系啦。佢仲问埋嗰啲嘢嘅来历，睇个样佢想顺藤摸瓜，想整出啲更加好嘅物件嚟。人性系贪婪嘅，喺呢个肥仔嘅眼入边就已经系暴露无遗啦。我心里边已经编排好咗一套嘅说辞，讲话咧自己二楼啊有暗格，嗰啲嘢就收喺暗格入边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嘅。如果你想攞嗰一件咁嘅羽毛衣咧，就要先放我翻去。你肥仔自然冇咁容易上当啦，但係佢好快都答应承咗，佢又讲： 咁你就去将嗰样嘢攞嚟，我派两个人跟住你去攞。 我又讲：咁你唔担心我走咩？要知道呢，我呢一次之所以被捉，主要因为当时佢哋有独眼龙嚟做人质。如果我返到古玩城，佢哋又咪使旨意对我会点呀？你肥仔又果然冇安好心呢。佢嗰对三角眼里面透露出一股嘅阴险，侧住个头同其中一个手下吩咐咗两句。嗰、那个手下呢就出门打咗个电话，亦都唔知讲啲乜。跟住呢一个肥仔啊，似乎确实觉得我系只小蚂蚁，系冇必要摆喺个心上边。然后呢，佢直接就离开咗啦。我系咁继续俾佢哋绑咗几个钟头，就快要天黑嘅时候，终于将我摆咗落嚟。喺放低我嘅同时，喺我条颈上边就套咗一个嘢。呢一样嘢睇起上嚟呢，就好似一条养生嘅颈链咁样样。佢嘅造型好普通，但係我知道肯定冇咁简单嘅。呢阵时琴晚黑喺度刷微博嘅嗰条友喺度讲啦， 我哋呢会一路派车跟喺你后边。呢一个系一个远程嘅遥控炸弹。上边有微型摄像头嘅，你只要有啲唔听话嘅话，下场会系点你就清楚嘅咧。 我心里边啊打咗个突，将嗰个姓李嘅祖宗十八代全部问候咗一次，跟住听嗰人讲， 你亦都冇谂住将佢除落嚟啊，后边系有锁，里边有导线嘅，你要系咁解开或者剪断嘅话，咁肯定会爆炸，行啦。 佢啊将我带到咗一部老旧嘅大众车前边，示意我自己坐入个驾驶室入边。呢、这个车牌呢就好新嘅，但系我可以肯定呢一个系黑车同埋假牌。再加上车里边系只得我一个人， 如果佢哋真係要引爆炸弹嘅话呢，咁八成八其他啲人都会认为係呢部车自己爆炸嘅。我心里面就暗暗喺度諗住应该点办係好呢。喺呢个时候呢几个人已经催促我上路啦。一阵过后，我强撑住精神就开车上路，时不时就瞄一下嗰个倒后镜。佢哋嘅车呢就跟得好远嘅，亦都好谨慎。所以喺倒后镜入边根本上睇唔到。不过我清楚一部索命车喺后边紧紧咁跟住我。胜利呢个人呢视人命如草芥，大胆妄为，实在系唔按常理出牌。同我琴晚黑所諗嘅嘢呢就相差好远。一时之间我真係諗唔出其他嘅办法。只能够将部车慢慢咁开，磨磨蹭蹭咁向古玩城开去。我之前被掳走嘅时候身上呢就冇手机。呢下子想联系独眼龙亦都唔得。车速再慢终归都要去到地方㗎。呢下天色已经暗，古玩城亦都冇咩游客，佢啲铺头都关咗，黑蒙蒙咁。只有一啲商住一体嘅地方呢仲着住灯。我慢慢吞吞咁就向个铺头所在嘅位置行过去，心里面諗緊点样办。就喺呢个时候，黑暗嘅地方突然间就冲出两个人，行色匆匆，显得好诡异。我经历咗成晚嘅痛楚，再加上睡眠不足，早就已经头晕脑胀，四肢乏力。之前喺路上开车嘅时候呢，一直都系打起十二万分精神嘅，惊死出咩事咁。呢一下子有两个人向住我直不甩咁撞过嚟，我下意识就想匿，但系脚步虚浮，成个人系咁一扑，跟住个身形不稳就向地上跌落去。就喺呢阵时，向住我撞过嚟嘅人将我猛然咁一扶，我一睇不由得大惊，竟然系豆腐。我忍住个头晕讲：喂，你点解嚟咗嘅？豆腐讲：你都被绑架咗，我仲能够唔翻嚟咩？我对住佢啊，拧一拧头，随即就微微咁耷低个头，示意咗一下自己条颈。豆腐呢阵时都非常之机灵嘅，佢即刻就扶住我讲：喂，你点样逃出嚟噶？你点解会丙到成只猪头咁嘅？我讲：唉，唔好提啦。捉我个人系想要嗰件雨衣啊，我已经应承咗佢哋啦。而豆腐呢喺身后边仲企住一个人，佢唔系丝线又系边个啊？吓，丝线真系犀利啊！但系只可惜佢又唔识主动攻击人啦，只识系进行智慧反击。唔系嘅话，用佢嚟去收拾佢哋，绝对系几秒钟之内嘅事情。一路走，我一路将炸弹嘅事啊同阿豆腐讲。而家我成个行动都系喺对方嘅监视底下，亦都冇咩隐瞒嘅。头先我仲喺度谂紧点样样喺个房间里边揾嗰件雨衣出嚟，而家睇嚟呢就唔使担心啦。好快我哋将件雨衣啊取咗出嚟，打包送到咗古玩城外边等住嗰几个人。嗰几个人接过啲货验咗之后讲： 啊，算你条靓仔啊识相。 我讲。嗱，啲嘢已经俾咗你哋啦，咁你应该将我条颈上边嘅嘢搞落嚟啦啩。呢阵时我同佢企埋一齐，亦都唔担心佢会有炸，只不过呢几个人车里面都有枪，所以我呢阵时亦都冇办法去发难。我讲完，嗰条友就用个锁将我颈上边嘅嘢搞咗落嚟。见到佢哋开车想走，我呢就将佢哋嘅车拦住咗喎。